好，我们来开始上课哈。那今天应该就发这一份资料，我看一下，我请他做整理的。那这个应该是有从95年、96年哈，97年、98年都有哈，99年、100年，就这一个。那这份资料，这个是跟高普考、高普考还有一些地方特考有关的资料。那各位也知道哈，各位的考试呢的那个选择题哈，它是老师们是专门为同学来特别量身定做的哈，所以那个难度是比较高的哈，是比这个一般的题目来的高了。那但是我认为说，其实在考试上呢，你还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一份资料，就是说后的这一份。那你在往后的假设你是明年要考的话哈，往后的这一年内呢，你可以尽量能够把这个都把它做完了，好不好？因为这其实这个题目都很简单哈，那都是跟法条题有关。好，那像这种题目呢，我们就不容许自己犯错嘛，是不是？你要给自己一个信念啊，就是说，只要考古题考过的哈，我都不允许自己犯错嘛。这个很难，其实也没那么难啊。我都已经跟你讲了，要考过这些题目啦，那结果你还会犯错，好，那这样子你就等于是说，就不好啦，是不是？好，我们说这个考过的题目呢，就不要再犯错了，就是这样子。好，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要直接来看到昨天的这个单元哈。我们跟你谈到这个，在行政组织法的部分哈，我们谈到独立机关哈，还请同学你翻到你的讲义。好，在独立机关的这个地方，我们昨天谈到了第13页嘛，这个第12跟13页谈行政组织权的归属这个部分。好，那在组织权归属完了之后呢，我们看到第13页第三个哈，行政机关的种类。好，那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国家机关跟地方机关的这个划分。那这只是简单提醒一下，是说啊，像过去在考选择题的时代呢，他有去出到有关于这个他举个例子哈，譬如说我说台北市国税局它是什么机关？是国家的，是中央机关还是地方机关？台北市国税局。你说没有概念，好，没有关系。我们说呢，整个在财政部底下，财政部底下呢，这个有没有讲过？财政部底下它分成几个，财政部底下它收的这个税款，包括国税的部分，这是收国税。那收国税这一块呢，它这边就分成是什么？北区，北区国税局。那中区国税局跟南区国税局，好，那以前呢，还有针对这个台北市，跟高雄市这个直辖市呢来收，所以在国税的地方呢，还包括什么？台北市国税局，跟什么？跟高雄市国税局，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说，除了直辖市它有自己的国税局之外，台北市国税局跟高雄市国税局之外呢，其他的北中南的部分，它分3块来收，就是财政部隶属这五大机关，等于是什么？等于是这五个呢，这五大机关是人民最害怕的，因为他要去追税嘛，这五大国税局，所以台北市国税局是什么？是中央机关哦，没有，他只是说组织上是在。就是在台北市这个范围内，好，那但是呢，在法律上呢，我们台北市国税局本身还是隶属在财政部底下，它是中央机关，这你特别注意，它是中央机关。高雄市也是一样，好，那其他的地方税，好，地方税的部分，像那些房屋税、地价税，好，那个金额比较少，地方税，好，地方税是由这个各县市政府的税务局，好，在收。各县市政府的税务局，好，像譬如说云林县政府税务局，他就收云林县的这个相关的房屋税、地价税，这个以前叫什么？叫税捐稽征处，现在改名叫税务局，可以吗？好，那它也是一个行政机关的这个地位，不过它是一个地方的行政机关，因为它是在什么？在各县市政府底下嘛，各县市政府底下的这个税务局，这个就是所谓的地方机关。这个是你选择你考过的一个地方，你把它掌握住。好，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要看到第14页。好，第14页呢，在机关的分类上呢，可以分成独立机关 跟合议制机关啊这两种情形。好，那主要在考选择题上呢，会考到这个合议制机关的类型。好，我们这里往下看第三点哈，这个在现行实务上呢，有所谓的合议制的委员会，好，那也有所谓的第十四页，也有所谓独任制的委员会，好，那也有所谓混合制的委员会，好，这个考过选择题，好，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这你看过就会了哈，就是说这些委员会本身呢，有一些名称上叫委员会，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首长制的，好像侨委会，啊，侨委会本身呢，名称上叫委员会，但实际上呢，不是这个委员，这个不是像这个 NCC 一样啊，委员来共同表决，而是什么？而是侨委会的这个委员长呢，他一个人拍板定案，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独任制的委员会。好，那其他还有像是混合制的委员会，你可以看一下哈。好，那在考申论题这一块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于独立机关的这个部分。好，独立机关一般在考试上都会像我们讲义十五页下面啊，这个把九六检视官打勾这个题目。好，他会直接问你说什么是行政机关，什么是独立机关。好，那这二者有何差异？好，那我们这边帮同学汇整一份叫独立机关的建制理念。好，那这一份建制理念呢，是当初啊，这个叶俊荣老师他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啊，在两千年啊，扁政府上台的时候呢，那他应邀入阁啊，担任这个政务委员的这个角色。那他当时呢，主导这一份独立机关的建制理念，独立机关的建制理念。好，那这份建制理念本身呢，把学理上独立机关它的定位，好，以及它跟一般行政机关的这个差异呢，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介绍。好，那所以我们帮你把它放进来，我们直接划线。好，我们直接划线。他跟你讲说，独立机关啊，作为行政组织的一种特殊类型，啊，它的建制精神是要让什么？是要让若干的行政机关能够独立公正的行使职权。好，那你把它圈起来，啊，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要确保决策上需要高度专业；好，第二个，去政治化；啊，第三个，要顾及到社会多元的价值。啊，就是高度专业，啊，去政治化以及多元社会多元的这个价值的这个事务。好。那在这个学理上呢，认为说哈，其实像央行啊，像公平会，像中选会啊，以及像这个飞航安全委员会呢，这些还有金管会啊，在学理上都认为说，这些机关本身应该是可以啊，应该可以改制成是独立机关。好，学理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但是我们讲过哈，目前实务上他承认的独立机关只有哪些啊？只有三个，你把它圈起来，只有这个公平会。啊，中选会跟 NCC 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这三个，好，啊，就是说目前实务上呢，跟学理上的这个看法是有落差的。好，啊，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去记说独立机关的特色，啊，它是高度专业啊，去政治化，那以及顾及社会多元的价值。好，那我们翻过来看第十六页，它的建制理念这个地方，好，啊，好，那这一块呢？我们前三行，前三行他讲的是一般的行政机关。他说，在当代的民主宪政国家当中，行政权所管辖的官僚层级，基本上是由具有直接间接民主正当性的行政首长跟政务人员来负责领导跟指挥，并且十分重视行政决策政治责任，这是一般的行政机关。那但是呢，像一些管制性、调查性的事务，那这个像我们讲过去高度专业化、去政治化，那多元价值，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期待这些机关可以比一般的行政机关啊，能够更加的客观中立啊，来跟政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那也最前三行谈的是一般机关，那后四行谈的是什么？谈的是独立机关的部分，好，那也因为独立机关要跟一般的这个行政机关保持安全距离哈，所以学理上就认为。啊，独立机关的成员呐，啊，他不应该是内阁的阁员，啊，他没有必要参与内阁的运作。好，那我们看到第三点哈，好，第三点我们看到第三行，他说，那这个独立机关如果要让它独立的话呢，好，那在组织定位上第五行就不是行政院的所属部会，好，那他的首长以及委员画起来就不会是内阁的阁员，啊，也无需参与内阁的政务运作。或者参与行政院会议，啊，这样才能够保持安全距离嘛？哎，那现在有吗？没有哦。 现在那些什么公评会啊、中选会，那个都还是有参与行政院会议哦。好，那我们只是讲说，理论上独立机关啊，它必须要跟行政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那它就没有必要是内阁的阁员。好，好，那这独立机关的建制原则。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的是跟独立机关有关的这个讲义的第十八页。好，第十八页六一三号解释。613号解释，这个解释谈什么？这个解释谈的是独立机关。好，当时是谈 NCC。好，当时呢，他谈的是 NCC 的成员 ，NCC 的委员。好，委员的任命方式，任命方式。好，因为当初在旧法时代呢 ，NCC 的委员的任命方式呢，是由立法院的政党，啊，是由立法院内呢。依照这个政党比例呢来加以组成，啊，看哪个党派的比例比较高，啊，来组成这个 NCC 的这个委员，啊，那这个大法官就在审查说，那到底 NCC 的委员的组成方式适不适合，啊，让立法院依照政党比例来加以组成，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 NCC 这个组织它定位上是挂在谁底下？挂在行政院底下，它定位上是挂在行政院底下。好，那照道理讲呢，同学想一下哈，哦，NCC 如果在实务上呢，如果它执行的职务啊，执行的公权力啊，一旦有违法或者是一旦有不当，丧失了人民的信赖。好，比如说可能在实务上呢 ，NCC 对于一些业者的换发执照，好，那可能过程当中呢，这个让人民很反感。那请问一下，行政院要不要来概括承受？行政院是否要概括承受独立机关的相关的责任？这个行政院它的承受的这个责任呢，有没有基于独立机关这一块？有没有啊？还是有。就这个行政院本身呢，在实务上呢，它还是会去概括承受独立机关它相关的一些职务。职务上有违法有不当，那行政院长呢，以及各部会首长都还是要去立法院备询嘛。好，那行政院长呢，他都必须要概括承受独立机关的这些职务。好，这个院长总不能够讲说那是独立机关，跟我没有关系，不能这样子嘛。因为这个独立机关本身呢，毕竟组织上是挂在行政院底下。好，所以一般的讲法是说呢，独立机关的执行的职务呢，行政院都要概括的承受。好，那既然你要概括承受，好，基于责任相符的法理，好，就应该让行政院长有这个人事的权才对啊。好，那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旧法呢，是让立法院依照政党比例代表，啊，来组成这个委员，啊，就有可能会，啊，剥夺了这个行政院长的这个人事任命权，啊，所以大法官就做出这个六一三号解释。好，那六一三号解释这一块，啊，大法官首先跟你谈一个原则，叫行政一体的概念。行政一体，啊，这个行政一体是适用在一般的行政机关。在一般的行政机关呢，我们特别强调行政一体的要求。好，整个行政院整个行政部门呢是一个金字塔的体系。好，那由最高的行政院长，好，来负起这个最终的责任。好，底下各部会，好，或者是甚至到更基层的公务员的各种的施政，啊，那都必须由行政院长呢，来概括承受。好，为什么？因为行政院以及各部会首长要去立法院备询嘛，去国会，好，去国会备询，好，那这个备询本身是一种什么？是一种责任政治的要求，好，基于责任政治的法理，我们行政院长要去立法院备询，好，那因此呢，这个底下的这些事务官的各种的施政，甚至独立机关的施政呢，我行政院都要概括承受嘛，好。那我要概括承受，你就要让我有什么？你就要让我有监督的可能性嘛。好，所以我们在大法官六一三号解释呢，他谈这个行政一体的要求是基于什么？是基于责任政治的理念。好，为了要贯彻责任政治，行政对立法负责。好，那怎么负责？是由院长跟各部会首长去到会备询嘛。好，那既然上面的政务官要去立法院被骂，好，那所以呢，底下的事务官就要听政务官的。那不然我们角色互换，你去被骂，懂我的意思吗？考试当然不能这样写啊，考试你要讲说是基于责任政治的要求，好，所以 这个底下的事务官要低政务官的。好，那所以呢，这边有所谓的行政一体的这样的看法。但是这个行政一体的理念本身啊，有没有包括这个独立机关啊？好，这个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好，因为在独立机关这一块，哈，我们刚刚讲过，独立机关啊，它毕竟要跟政治保持安全距离嘛。好，为什么？因为它需要高度的更高度的专业，它需要去政治化。好，像什么？像这个公平交易的事务，好像公平交易的事务，像选举的事务。如果今天公平交易的事务啊，这个市场上的公平竞争秩序的管制，或者像选举的事务，啊，那如果都可以让行政院呢来统筹指挥的话，那恐怕会让人家认为说，这个行政院会藉由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意志呢，来什么，来这个掌握这个选举嘛。啊，所以由于有一些管制性、调查性的事务，啊，像公平交易啊这一类，或者像选举。啊，或者像 NCC， 好，这种有线广播电视的频道的分配、执照的核发，好，那个牵涉的利益非常的广泛。好，那如果说这些事务本身都可以跟政治呢纠葛不清的话，好，那会丧失人民的信赖。啊，那也因此呢，基于他去政治化的要求，所以独立机关在规划上呢，啊，我们就认为说呢，它不是适用一般的行政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哈。来，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第十八页的第一段，哦，第一段你旁边注明一下，第一段这一整大段，哦，旁边注明，哦，它都在谈什么？都在谈一般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议题，哦，就是说针对一般的行政机关呢，要遵守行政议题的理念，哦，上对下层层的监督行政议题，哦，那行政议题是基于责任政治的要求，这第一段。好，然后我再往下看，他跟你讲说，第二段，好，他说，那今天如果立法院呢设独立机关，将行政院所掌理的特定的领域的行政事务，从层级式的行政体制独立而出，哈，划给独立机关，好，那就会对行政议题跟责任政治有所减损啊。好，你一旦把独立机关从行政院里面呢把它抽离出来，好，这一抽离呢，就会减损了行政议题跟责任政治。好，但是啊，话起来哈，但是呢，承认独立机关的存在哈，我们主要目的呢，啊，是要排除上级机关，好，在层级式的行政体制之下，好，对于这个具体案件的这个指挥跟监督嘛，使得独立机关化起来可以去政治化，好，不受政治干扰，依照专业自主的决定的空间。好，那因此呢，他跟你讲说，在我国以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的架构底下，赋予独立机关独立性的同时，而且还是应该保留给行政院对独立机关重要人事的一定的决定权限，可以吗？好，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连人事权都没有的话呢，那你看他说，我要怎么就独立机关的施政来整体负责啊？因为他说行政院的责任呢是包括什么？包括对独立机关在内的倒数第四行的整体施政来加以负责吧，有没有看到？你把它圈起来。好，就行政院是要概括承受这个责任，概括承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先谈的这个部分。好，那你说考试会怎么考？考试的考法呢？我们来检讨一下考试的考法。你看到这个讲义的第十五页。好，考试的考法，我们看第十五页。好，第十五页。他问你说什么是行政机关，什么是独立机关？好，我们这边做个表格。这是行政机关，这是独立机关。好，他问你几件事情？他问你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在决策上。第二个是在成员，啊，他的这个成员的啊组成上，成员的组成上，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在上级对其监督范围，啊，上级的监督，上级机关的监督，好，有三块，好，好，首先是在我们先定义一下行政机关跟独立机关的定义，哈，行政机关的定义你要写什么？你就写程序法的二条二项。 行政机关的定义。好，那独立机关呢？独立机关我们写这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好，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中组法，我们要同学看哪一条？中组法的来看一下哈、哦。你同时把你的法条翻开，中组法。好，中组法，我们看一下第三条第二款，三条二款，他怎么讲啊？这要记哦，三条二款，他说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自主运作啊，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发起来哈，不受其他机关指挥监督的合一之机关。这里讲说不受其他机关指挥监督，其实是有点过度了啊，有点这个 over 了，因为在一般学理上认为说，独立机关哈，还是某程度要受到很多的监督。好，那我们待会再解释独立机关的这个监督。好，好，那这是它的定义，在二条三块。好，好，那在决策上呢，你要写哪一段？好，在决策上我们就写讲义的第决策跟执行上，好，我们就写讲义的第十六页，第十六页。好，刚刚第十六页的这个第二点，第十六页的这个第二点，好，第十六页的这个第二点，可以吗？刚刚就跟你讲到说，这第二点呢。第二点就谈的是什么？这个独立机关的建制理念嘛。他讲到说，在一般的行政机关呢，他是非常重视这个上对下的这个指挥监督。好，那但是在独立机关这一块呢，我们是要求说独立机关，要能够更加去建制化，要能够更高度的专业。好，所以这一块是在决策跟执行上你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第十六页的第二点。好，那第二个在成员的组成上，行政机关的这个成员组成是怎么组成的？他讲的是重要成员啊，重要成员，这个要写哪一块啊？重要成员，你可以写什么？你可以写，整个行政院里面谁是重要的成员呢、啊？就院长跟各部会首长嘛，是不是？好，那你写什么？你就写这个我们的宪法的五十六条。宪法五十六条谈的是各部会，各部会首长是由行政院长来直接加以任命，由院长来直接加以任命。那行政院长自己呢，在增修条文的三条二，三条二项讲说是总统直接加以任命行政院长，可以吗？好，所以增修条文是讲行政院长自己，那宪法五十六条是讲各部会首长，那这个是重要成员的组成。好，那如果是在独立机关这一块，我们要看的是中组法它的这个第二十一条，这个很重要，二十一条这考过。二十一条怎么讲？你看一下你的法条二十一条。好，二十一条它跟你讲说独立机关合议制的成员，二十一条都要明定他的任职期限、任命程序等等。好，开始画。好，他说，相当于二级机关的独立机关，像公平会，像 NCC， 他的合议制成员呢、如果是专任的话，画起来哈，应该先经过立法院同意后任命，就是等于是你这个由这个行政院长提名之后呢，要经过立法院来同意后任命，为什么？因为你贯彻责任政治的，因为你行政要对立法负责嘛，所以我们要求说呢，那你事先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后才能够来加以任命，那如果是其他的独立机关的成员呢，就直接由行政院长来加以任命。好，这是二十一条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后来加以任命。好，然后看第三项，第三项讲说成员是五到十一个人。好，再画同一个党籍不得超过一定的比例。好，基于政治的均衡性，同一个党派呢不可以超过一定的比例。好，那这是二十一条，你要注意立法院同意这一块。立法院同意，是为了什么？为了要落实责任政治。基于责任政治的要求，我们行政都要对立法负责。好，所以即便是独立机关呢，还是得这个对立法、对国会来加以负责。基于责任政治。好，那再来是上级机关的监督。上级机关的监督，我们写哪里？ 这个你就去整理我们的讲义的第18页，好，刚刚说18页613号解释的哪一段？第一段，好，就谈那个行政议题的这个部分，613号解释18页。好，我们讲说呢，在这个整个一般的行政机关底下呢，是上对下可以做全面性的监督。好，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可以做合法性，也可以做合目的性的监督，全面性的监督。好，那监督了之后呢，才能够来整体对立法负责嘛。好，那如果是独立机关这一块，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独立机关这一块的这个监督哈，监督，我们把它拉出来谈，好，它的监督其实可以分成好几个面向，它其实题目只有问到行政监督啦，好，不过我们可以一起谈，好，首先先谈行政监督。那待会会谈到立法，就国会的监督，好，那在这个大法官解释当中呢，还有谈到所谓的公众的这个监督，公众监督，好，行政监督、国会监督、公众监督，好，那以及什么？我们都以大法官解释为主，以及要贯彻正当法律程序，好，透过程序的正当性呢。啊，那也算是一种这种监督的要求，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好，这是613的讲法。613，好，那这个行政监督这一块，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哈。首先，第一个是对人，好，第二个是对事，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事，好，对人这一块呢，大法官的613号解释特别要求什么？特别要求说对重要的人事。对重要的人士呢，你直接画讲义哈，在讲义的第18页哈，18页的倒数第6行，他说行政院，他说哈，倒数第7行，他说哈，赋予独立机关独立性以及自主性的同时，仍以保留画起来，行政院长对独立机关的重要人士有什么？有一定的决定权限。好，所以这边讲的是说，对重要人士有一定的决定权。好，一定的决定权。好，那今天613号解释处理那个旧的法规，在旧法底下呢，就直接用政党比例代表来组成。好，那完全剥夺了好这个行政院长的这个人事权。好，所以613是宣告他违宪，可以吗？你至少要给行政院长有一定的人事权嘛，你不可以完全是政党比例啊，这个来加以组成嘛。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要谈什么？是要谈说啊，大法官也特别谈到说。如果今天这个独立机关的成员哈，在执行职务上啊有违法或者有废弛职务的话呢，我是可以依照公惩法第2条，好来做停职。好，如果今天这个，抱歉，等一下第4条，啊第四条。好，如果说今天什么，今天这个独立机关的成员呢？在执行职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违法的情形呢。那我们看最后一行，第18页最后一行，好，他说，好，这个他说行政院长呢是可以什么？是可以根据画起来工程法4条2项，啊，第4条第2项，啊，由行政院长与独立机关的委员，好，翻页第19页，有违法或者失职，而且情节重大，这要记哦，这考过，好，有违法失职而且情节重大的话呢？可以依职权先行停职，啊，我可以做停职的这个决定，好，那这样才能够使得行政院长啊来行使这个最低限度的人事监督权，好，才能够维系这个对立法负责嘛，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啊，在人事上，那第二个呢，谈的是对事的这个监督，好，对事的这个监督，我们可以分成事前跟事后，事前跟事后，在独立机关还没有做成决定之前。好，你行政院可不可以直接干预啊？好，这一般认为是不可以。好，如果在独立机关还没有做成各种决定之前，你事前概括性的监督，好，如果你是事前在没有做成决定之前，你就直接下条子，好，你发一个指令呢，要求独立机关听你的，要求中选会，要求公平会听你的，好，这种事前概括性的监督，好， 这一般的看法呢是认为是禁止，这是禁止。好，但是如果是什么，如果是事后的这个监督，等到今天比如说公平会已经做出一个决定了，做出一个处分，好，对人民做出一个处分，人民不服气呢，针对这个处分呢跑去提诉愿，好，他可能跟行政院去提诉愿。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事后的监督这一块呢，我们认为呢是可以做什么，是可以做合法性的监督，事法性监督，就等到公平会已经做出一个处分了，那人民事后打诉愿，好，在诉愿审查的过程，行政院呢做事法性监督，这个没有问题，好，这个没有问题。那可不可以给予适当性监督啊？好，这个有争议，好，这个有争议。但是学理上，我们这边写学理，学理上的这个讲法，好，认为是什么？认为是不可以。好，学理上的讲法是认为说，好，在诉愿审查这一块呢，应该只有限缩在事法性监督，好，以维持独立机关的这个去这个专业性，好，这个公正性。那我们行政院呢，尽可能不要做适当性的这个监督，好，尽可能客观的尊重独立机关的这个决定，好，这是学理的讲法。那待会会跟你介绍实务上有不同意见，好，这个部分。好，那这个在哪里？好，这一段讨论是在各位的讲义，第二十二页，好，第二十二页那个下面划线地方，好，那个许宗义老师的这一段，好，二十二页需要是这一段，可以吗？好，就是他去谈说。对这个事的方面呢，独立机关的监督，好，一般不许行政首长做全面概括性的事前监督，好，那事后监督呢，原则上是可以事后监督，但是只有基于事法性，好，那适当性这一块呢，一般的看法是认为不可以的，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谈到的行政监督这一块，啊，你可以做一个整理。那国会监督呢，我们来看一下，国会监督，你直接话讲比较快，你看到第十九页。第十九页，好，第十九页的第三行，他跟你讲说，好，独立机关的存在对行政议题这个有所减损嘛，所以设置这个是例外。好，唯有什么？唯有设置独立机关的目的，在追求宪法上的公共利益。好，那所实施的任务的特殊性，却有正当理由。那有这样的设置的必要性的话呢？好，那再来是，再来你把它打勾哈，你写个。写个一好，第一点哈，重要事项以听证程序决定，在哪里？这是正当法律程序。好，重要事项应该以听证，好，听证的方式来做。好，因为我们讲过，听证是一种准司法化的程序，它践行言辞辩论，好，践行公开的审理程序。好，所以它要求说呢，透过这个听证程序呢，可以让人民，好，让人民来加以监督。好，好，这听证，好。那以及呢？他说任务执行绩效也要公开透明，以方便公众监督。好，所以公众监督这一块是要求什么？资讯要公开透明。好，就资讯公开。好，各种的任务绩效资讯要公开，要公开透明。这个你会连到哪里啊？啊，哪里？会连到资工法嘛？是不是？我们讲过资工法第六条啊，第六条啊，有没有印象？我们讲过那个独立机关的这个各种的合一制的记录都要对外公开啊，有没有印象？资工法第六条嘛，好，好，那他跟你讲说，再加上立法院原本就有权花起来，第三个哈，刚第一个是听证正当程序，第二个是公众监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立法国会监督。好，立法院原本就可以透过立法跟预算来监督独立机关，好，那所以这边就有什么？就有四种监督，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有这四块。好，那今天这个题目只有让你写行政监督了。好，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呢，你可以多补充啊，还有国会，还有公众，还有正当法律程序这个部分。好，好吗？好，这个很重要哦，你把它掌握住哦。好，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回这个讲义哈。讲义看到二十一页，二十一页哈。好，二十一页我们就看这个地方哈。停职这一块，那看另外一个问题喽。好，刚刚那个问题已经结束，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好，那这个问题是这是刚好是什么？九十七年律师的一个考题，我们看一下。九七律师在下面二十一页，这也是个十四题嘛？好，有没有印象？他说， 甲担任 NCC 的委员，好，那因为他未具有驾驶资格的亲戚呢，有担任这公务车驾驶，那遭行政院给停职，二十一页下面，那甲不服这个停职处分，好，他跟你讲说，他说什么？他说依照公审法的规定，做成停职处分的机关，啊，是该管主管长官，啊，依照公审法的规定呢，长官可以做停职，好。那这个长官是指谁啊？啊，汝之见解如何啊？哇，这个长官是指谁啊？大法官怎么讲？院长嘛，对不对？行政院院长，有没有印象？他说，自行你可以翻过来啊，这个22页嘛，哈，22页的倒数，这个613倒数第三行，好，是行政院院长的啊，这个来做这个停职嘛，是不是？好，那一般呢，这个学说上，他请你去评析啊。那你就要平息说，这个学说的讲法呢，是认为说，哈，我们的工程法四条二项，工程法的四条二项啊，啊，他说只要是公务员有违法或者失职，有失职都可以做停职，啊，但什么是失职啊？啊，这是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非常的模糊，啊，这种违法失职可以做停职呢，如果是用在一般的公务员，那还可以接受。好，因为一般的公务员呢，毕竟好，他是这个这个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的身份，好，那长官对公务员有一个概括的支配地位，好，但是如果你把这样的规定呢放在针对独立机关，好，来管制的话，那恐怕就会影响到独立机关的什么，他的这个去政治化的要求嘛，好，因为我们设独立机关就是希望他的决定能够更加的去政治化，好，能够跟政治保持安全距离啊，好，所以一般的讲法是认为说呢，这个四条二项啊，如果是放在一般的公务员，那可以接受，好，但是如果是要针对独立机关的话呢，那恐怕就过于抽象，过于模糊，好，那就很难确保说独立机关的这个决定呢，能够达到去政治化的这个要求，好，所以这个学术上的建议是说呢，这个针对独立机关不是说不可以做停职。好，不是说不可以有一个退场的机制，好，那只是说呢，你必须要透过法律去具体明确的规范那个停职的要件嘛，好，而不是说只是一味的，好，在这个四条二项呢，好，拿这个失职的要件呢，就要对这个独立机关成员做停职的，好，那所以一般的讲法是说，这个地方呢，应该建议说四条二项，好，只能够限说在一般的公务员，那对独立机关这一块，应该在他的个别法规当中，啊，去规范这个停职的要件，啊，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一方面确保长官的人事权，啊，那二方面又不至于使得独立机关，啊，有这个跟政治呢有太多这种纠葛的这种现象。好，那这个是这个考题呢你要去回答的这个部分。好，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到这个23页，啊，23页我们来看一下98年律师这个考题，98律师，啊。这个考题考过好多次哦，哦，他98律师考，98高考也考，哦，然后法研所也考，哦，都考这一块。那这个在考什么？当时呢是发生一个问题哦，在 NCC 设置的初期哦，曾经引发一个问题，譬如说今天 NCC 对某甲好做出一个决定，一个执照啊，这个甲呢申请换发执照，那结果呢 NCC 对甲的申请换发执照予以驳回，啊，决定驳回甲的换照的申请，啊，那甲不服气啊，他就要做什么？要做诉愿呢？要提诉愿呢？但是呢，在甲提诉愿的时候，哈，我们讲过要经过什么？经过原处分机关的重新审查，啊，所以他的诉愿的提起呢，是跟原处分机关来直接提起，依照诉愿法58条，啊，结果这个案件，这个诉愿申请书呢，送到 NCC 之后啊，啊 ，NCC 就怎么样？他就认为说，那这个案件呢，应该是可以让我来自为决定，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哈，因为 NCC 他认为，哈，就整个国家通讯传播的业务来讲，我应该是最高的机关， 因为是法律赋予我有这样的权限来做这个执照的换发嘛。好，所以当初呢 NCC 是去什么，是去类推，是去类推诉愿法第四条第八款，有没有印象？这一款四条八款，好，四条八款是讲什么？是讲说愿的处分跟远愿提诉愿，好，愿是最高的，就自己去做诉愿审查。好，那当时呢 NCC 认为说呢，就整个国家通讯传播的业务来讲呢，我应该是最高的，好，所以呢他当初就直接去做成一个诉愿决定，直接去类推这个诉愿法四条八款，做成一个诉愿决定。好，那这个诉愿决定对当事人有不利，一样是驳回当事人。那甲不服气就跑去申请甲不服气就跑去打行政诉讼。好，那就引发一个争议是说这个到底 NCC 可不可以视为诉愿决定呢？还是说呢 NCC 的这个决定呢，人民要跟行政院去提诉愿？好，就引发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般如果是在公平会的情况呢，其实没有争议。好，在公平会的情况呢，公平会对甲做一个处分。好，在向来实务上，人民都是跟谁去提诉愿？都是跟行政院。向来都是跟行政院去提诉愿，这个都没有任何意见。好，那到了 NCC 的年代，这个NCC 呢，当时在设置上呢，他们就想要来拨乱反正。好，认为说呢，这过去都是错的。好，那应该是要由我自为诉愿决定，这样才是比较正确的。好，那就引发这个问题，到底这个人民不服NCC 的决定，他的诉愿是由行政院受理，还是由 NCC 自为决定啊？这个地方，好，那在这次的决议的讲法是这样讲这次的决议的讲法是说，就维持什么？就维持现状啊。目前怎么做在公平会怎么做，在 NCC 呢就怎么做，可以吗？好，所以这一次的决议的讲法，这个是哪个决议24页的这个由行政院管辖第一点，好，你打勾。好，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最高行政法院97年的这个决议。好，实务上的讲法是说呢，你甲呢还是要跟谁？还是要跟行政院去提诉愿。好，还是得跟行政院去提诉愿。好，那这是实务的这个讲法，而且诉愿机关的审查范围包括什么？包括事法性。也包括什么？也包括适当性。就是说实务的讲法呢，他说这两个都可以审查，就跟一般的诉愿没有两样。上去行政院去提诉愿，那这诉愿机关的审查范围是一个全面性的监督，包括适法性，也包括适当性，可以吗？好，那其实呢，在学理上的讲法是这样讲。学理上的讲法是认为说，其实比较客观、比较折中的讲法是什么？还是要去提诉愿因为毕竟现行的法规是在诉愿法第四条第七款。毕竟现行的诉愿法第四条呢，没有去谈到独立机关嘛，它没有另外规定嘛。好，那所以还是应该回到原则四条七款，跟院去提诉愿。那只是说学说上的讲法通说是比较接近什么？就是可以做适法性监督，但是不急于适当性监督了，可以吗？好，所以考试的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同学，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去讨论这两说，就是说24页，24页的第一说呢，由行政院来受理诉愿管辖，好，那此外呢，它的审查范围包括合法性，也包括合目的性，好，但是学说上认为，为了维持独立机关的客观公正性，跟政治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呢，它的审查范围应该要限缩在适法性这一块，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立法院呢去通过这个什么 NCC 的组织的一个立法目的嘛，因为立法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确保独立机关的决定能够避免被上级给过度的干预嘛，所以通俗的讲法其实算是可采的，好。那这是什么？这是 NCC 的做法了。NCC 是采第一说，就是 NCC 是采这个23页这个括号二，由他自己去受理诉愿管辖，但是我们实务上跟多数学者呢并没有这样讲，好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独立机关这一块，很简单。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翻到26页来看到下一个单元，谈机关的管辖。 好，机关的管辖这个地方其实大部分都在我们第三回讲义谈行政处分啊，还有在第六回讲义谈这个管辖的变更都跟你谈过啊。那只是请同学你要把第一点打勾啊，第一点谈的是什么？那个管辖的定义你要打勾啊。因为有时候考试的第一小题呢，就问你说什么是管辖权，那你要会写。26页的第一点，管辖权的基本概念，这个打勾。好，那其他的呢？像27页，考试的方式就像26页下面，26页下面哈，管辖恒定原则是什么？啊，就是那个程序法11条嘛，11条的第5项嘛，管辖恒定原则哈。那这个原则有没有例外？我们说有啊，就像什么？就像委任。就像委托，就像委办，就像行政委托嘛，好，那些都是例外，好，所以你要去复习你第六回讲义的部分，然后再把27页的管辖恒定跟管辖法定打勾，好，因为这你要会写它的一些内涵，管辖法定跟管辖恒定，括号三打勾，好，好，那接着是28页，管辖恒定的例外，好，我们说你去参考你的第六回讲义，然后呢，30页哈，我们。介绍一下，它有几种类型哈？一般教科书比较喜欢谈的是委任、委托、委办跟行政委托这4种。好，那其实呢，你可以多去谈一下这个移转管辖。移转管辖，好，那这是程序法18条，他说，行政机关因为法规或者事实变更而丧失管辖权的话，好，比如说今天修法了，像什么？像我举过一个例子啊，这个早期的新闻局的业务呢，直接。移拨给 NCC 嘛，就是就在当初呢成立 NCC 的时候呢，他就接管这个新闻局的业务嘛。好，所以新闻局的业务呢，因法规啊而移拨给 NCC 的话呢，那新闻局就要怎么样？就要把案件呢移到 NCC 啊，那并且通知当事人，可以吗？好，这是一个移转管辖的一个规定，18条。好，那其他像这个介入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像那个垂直介入，你打勾。好，这个我们。大概，待会再谈哈，谈那个地质法第76条代行处理。好，那下面这个法官的考题，我们答案是放在第六回讲义，你可以去看第六回讲义的部分。好，32页这个题目呢，这个你可以跳过，因为这比较细。好，大概你考法研所再去看就可以了哈。一般国家考试大概不需要到这个比较细的部分，32页。好，另外呢，在34页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法研所考试会考到一个比较细的点。好，他考什么？他考说，请问同学哈，这个程序法15条跟16条，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条，看一下哈，这个法条就在你的30页了啊。这个同学很容易忽略掉哈，这个15条的第3项。好，15条的第3项他怎么讲哈？他讲说啊，在委任或者委托的情况。啊，前2项情形呢，应该将委任或委托事项，这第一个啊，还有什么法规依据要公告？啊，因为今天毕竟已经权限发生移转了，所以会影响到人民的诉愿管辖权的变更。好，所以你必须要把委任、委托事项以及法规依据公告，让人民可以知悉啊，登载在政府公报或新闻纸这个地方。好，那同时呢，在程序法16条也是一样，你的16条哈，你的16条，同学可以直接看。在各位的讲义的好，请同学你翻到你的这个讲义哈，我们是帮你汇整在第102页好，102页这个程序法16条，好，第1项我们讲过哈，行政机关可以把权限交给私人办理，好，第2项也是他这样讲说哈，这考过哈。他说前项情形应该将委托事项及法规依据公告，啊，他会考你说在行政委托的情况要进行何种程序，好，那答案就是将委托事项及法规依据公告，并登载在政府公报新闻纸，可以吗？好，这是16条的这个部分，好，那考试在考什么？考试你翻回来这个34页下面，好，他是在问你说这个委任跟委托的事项。以及法规依据，如果没有公告，好，那这个时候呢，对委任委托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影响？好，那一般的讲法是跟你讲说，委任跟委托都是在同一个主体的机关之间权限移转， 是不是委任跟委托都是同一个主体嘛？好，那所以呢，像这个李建良老师呢，他就跟你讲说，那既然是在同一个主体机关间的这个权限发生移转，好，那他说呢，我们直接看讲义，好，你看到35页，好，第二点，好，委任跟委托是在同一个主体之间，好，那他说如果是第二行，如果是由行政机关以内部的指令或者协商方式做委任委托的话呢，画起来，好，在没有对外公布之前都还只是内部的作业事项，好，所以委任跟委托的效力是要公告之后才会发生权限移转的效力，好，因为他认为说，本来都是在同一个主体的内部嘛，好，同一个主体的内部之这个同，比如说像台北市的市政府把权限呢交给公务局，好，这是委任，好，那都是同一个主体，台北市内部，好，所以他认为说呢，啊，这个时候呢的权限移转不是做处分，也不是缔结契约，而是什么？而是直接下指令，因为是内部行为啊。我们说同一个主体啊，在同一个主体的内部不会有外部行为的做成嘛，有的只是什么？有的只是内部行为。好，所以这个委任的权限的这个移转呢，移转的方式好，是透过一个内部的指令。啊，就内部的行为、内部的指令呢，来做权限移转。好，在同一个主体的内部不会有外部行为的可能。好，所以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内部指令来做这个权限的这个移转。好，那但是他跟你讲说呢，啊，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公告。好，就是你是透过指令来做委任。好，透过指令来做委任，但是真正权限发生移转是等到对外公告。好，让人民知悉了之后，对外公告，让人民知悉了之后呢，才是正式生权限移转效力的。好，因为他认为说呢，你没有对外公告，那人民无法知悉嘛。好，所以必须是等到有对外公告的时候呢，才是正式发生权限的移转的这个效力。好，好，这是委任的情况。好，那行政委托呢，我们看一下，他说哈，是发生在机关跟外部的人民的法律关系。好，那所以通常是画起来，通常是透过行政契约或者行政处分，好，来做什么？来做这个权限移转。好，所以其实只要契约缔结、处分做成，就已经发生权限的移转了，可以吗？公告本身不是这个权限移转的这个生效时点，没有公告呢，它只是一个程序瑕疵，好，那并不影响权限已经发生移转的这个效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说在行政委托的情况之下，是行政机关把权限交给外部的人民嘛，另外的私人嘛，那通常实务上都是缔结契约，或者是做成行政处分啊。那不管是契约也好，处分也好，它都是外部行为啊，是不是？都是外部行为嘛。所以其实只要是签了契约，好，那做了处分的当下呢，好，就已经发生权限移转的这个效力了。好，那公告本身呢，它其实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这个权限移转的这个生效时点的。好，那这个是在考，大概考法研所呢比较考这么细的，国考我看不会考到这么的细。好，好，那这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比较细的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职务协助，好，这里要打勾，好，职务协助。好，我们看到程序法第19条职务协助。职务协助这一块啊，在考试上呢，我们要先注意法条的规定哈。他跟你讲说，行政机关为了发挥共同一体的行政机能，好，而且可以在权限范围内互相协助。好，在我的权限范围内呢，我才能够帮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这个公务局要拆违建，他请谁帮忙？好，他可能请警察机关来维持秩序。好，因为可能在拆除的过程，很多人会抗争。好，会有一些反弹，好，所以我公务局是请求警察机关来帮我维持秩序。你注意哦，我不是请警察机关帮我拆违建哦。好，那维持秩序本身就是警察机关的权责嘛。好，所以职务协助本身权限并没有发生移转。好，你今天公务局请求警察机关做的是警察机关分内的事项，好，不是说我把权限交给警察去做。好，那这是第一个。 好，第二个他跟你讲说啊，行政机关执行职务的时候，好，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向画起来无隶属关系，啊，无隶属关系的其他机关来请求协助。好，所以职务协助本身是不相隶属，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上下隶属的话，你上级机关叫下级做，还要请你协助吗？不用，你直接下令就好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是上对下，就直接下指令啊。好，那就是说不相隶属的情况呢，才能够去谈职务协助嘛，是不是？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内容哈，这个内容很多，它有六款哈。那其实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哪一款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款，你把它打勾。第五款哈，我们说由被请求机关来协助显教经济，好，由他来做呢，显然程序上呢比较方便。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请求他来帮忙。啊，去考试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想太复杂，好，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会去考这个执行法第六条的执行协助，跟程序法第十九条的职务协助。好，那他问你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你要怎么去想？你就各记一个关键法条。啊，十九条你就记第五款。好，由其他机关做显然比较方便，比较经济。好，那像执行协助是什么？上次我们要你缺乏执行协助嘛，我们叫你缺哪一个？如果你在执行的过程呢，会遭遇到一些抗拒的话呢，我们可以请求其他机关帮忙嘛，是不是？好，就这两款呢，可以凸显出职务协助跟执行协助的一个差异啊。好，就请同学，好，你的程序法是九条，你勾第五款。好，然后呢，我们上次讲过，你的职务协助要勾哪一款？执行法第六条。好。你的执行法第六条，我上次请同学勾哪一款？勾这个第三款嘛。当你执行的时候会遭到抗拒的话呢，你可以请其他机关帮忙，是不是？好，那这是第一个比较的部分，好，执行协助。好，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哈，它的这个十九条的这个第二项，他说哈，前项，第三项哈，他说前项请求除有紧急情形之外呢，画起来应该以书面为之。啊，书面为之，这里有谈到书面，但是在执行协助没有谈到书面。好，那但是呢，一般这个学理上认为说呢，这个我们这个程序法十九条本身呢是一个一般性的规定，啊，是一个机关间协助的一般性规定，所以在执行法第六条没有规范的情况之下呢，是可以类推本法来加以适用的。啊，所以这个在执行的过程呢的执行协助还是要去遵守书面的要求。好，那再来是第下一款，他说被请求机关画起来，什么情况应拒绝？好，你把应圈起来，应拒绝。好，他说如果协助的行为啊不是他的权限范围，啊，或者依法不得为之，你要我做的事项呢已经超出了权限范围，那我只好拒绝你。好，这第一个，或者我提供协助会妨碍我的自身职务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也可以来加以拒绝，我应该拒绝。好，那下一项是什么？是得拒绝，得拒绝。他说，被请求机关有正当理由不能够协助的话呢，可以来加以拒绝。好，那最后一项哈，他说在职务协助过程呢有什么？有费用分担，谁分担费用？有请求的机关来分担这个费用吗？啊，请求者要出钱，可以吗？好，这是职务协助的这个部分。好，那职务协助我们看到他考过的题目哈，先这样子，先看这个三十七页，好，这个特性这要打勾。因为考试的时候你要会写它的特性才能够写一个申论题。职务协助本身第一个它是被动性，就是一定是其他机关的请求，经过请求之后呢你才加以协助，那不是主动的。警察机关一定是等到这个公务局有来请求的时候呢他才去发动，这个是被动性。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临时性。临时性是讲说啊，这个职务协助本身它只能够做的是个案，单一的具体事件，就个别事件才能够去职务协助。如果是长期例行性的案，长期例行性的工作呢，那不可以做职务协助，那个是要权限，这个等于是要整个权限要来这个，你应该讲说，如果是长期例行性的工作本身呢，那这个你要另外有法规的依据，职务协助本身它只能够处理这种临时的，好，那种个案的单一的事件，那不包括长期例行工作在内。好，那再来第三个辅助性，所以职务协助只能够一部分，不可以全包。 好，那第四个呢，以不妨碍自身工作的推行为原则。好，那这个是职务协助。好，那职务协助考过的一个题目，我们看36页，他怎么考？哈，他考你职务，哎，最下面88年律师，好，他考你职务协助跟委托有何不同？好，哎，相同点是什么？相同点，相同点是说职务协助跟委托都是不相隶属机关间啊的这个分工合作嘛，是不是？好，都是在不相隶属机关间的这个分工合作。好，再一次，好，不相隶属机关，不相隶属的机关，这样就可以了。好，不相隶属机关间的这个分工合作，好，相互合作。好，那相异点是什么？相异点，职务协助有没有移转权限呢？没有嘛，对不对？好，没有移转权限，但是呢，委托有没有移转权限？有哦，懂我的意思吗？好，相异点是说权限有没有发生移转，在职务协助是没有，在委托这个是有。好，好，我们来开始看。可以吗？我觉得压力会很大吗？这速度还好吧？都在控制的速度当中吧，是不是哈？那今天上课有一个原则哈，就是字哈不宜写太多，我列 keyboard 好，因为你会写不完，你就是会 keyboard 嘛，是不是？原则就是画线，好，跟打星星，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好，这是今天的原则，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管辖竞合这一块哈，38页。这个很喜欢考管辖竞合跟管辖争议。好，那法条是程序法13条，这个我们讲过，谈管辖竞合。那考试会怎么考？我们直接看考题。你看这个，我们看哪一个哈？看，管辖竞合的情况，其实考题就像哪里？就像这个。这个92年交通呢，就直接讲了，就管辖权的竞合怎么解决嘛。那我们讲过，就程序法13条，它有四个步骤嘛，就是谁先受理谁优先，好，不能够分别先后，各机关协议嘛，好，那不能够协议就各机关就由共同上级指定，不然就由各该上级去协议嘛，是不是？就管辖竞合的四个顺序。那考试呢，还会考的是管辖的争议，好，争议，有时候他是问你说管辖争议的，有时候是说管辖的冲突。好，管辖权的争议，你注明哈，或者是管辖权的这个冲突啊，冲突。好，那管辖的争议也好，冲突也好，像那个去年的官务四等，你往上看，38页官务四等，好，他说何谓管辖？他机关的管辖权有争议的时候要怎么解决？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到39页啊，14条这打勾，14条哈，他讲说，数机关在管辖权有争议的时候呢，画起来就直接由共同上级去决定。这什么意思啊？就说今天这件事情在法规上哈、哦、规范的不清不楚的，到底是谁管？两个机关呢？啊，都搞不定，好、啊，因为法规规范不明嘛。如果法规规范的很具体的话，法规如果规范的很具体的话呢，那个是什么？是管辖竞合的问题啊，是不是很清楚嘛？那如果说今天法规规范的不明确，好、啊，那它到底是谁在管呢？看不出来，好、啊。那这个时候管辖权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冲突。管辖权的冲突有两种哦，或者争议有两种哦，哪两种？一种叫做管辖权的积极，好，管辖权的这个积极冲突或者积极的争议。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管辖权的消极冲突或者消极争议。什么是积极啊？就是两个机关抢着要管，像这个地方，两个抢着要管，是管辖权的这个积极冲突。那什么是消极？就刚好相反啊，两个抢着不要管啊，是不是？管辖权的消极冲突啊，就跟什么？跟那个审判权冲突是一样啊，有积极冲突跟消极冲突啊，可以吗？你要注意哦，管辖权只有管辖权的冲突，才有积极跟消极的这个区分。 管辖权的竞合有没有这个区分呢？没有，竞合就是直接竞合了，那哪有什么积极跟消极？了解吗？好，那也因此，你下面好，38页那个90年高考这个题目呢，一般的看法都认为说这个题目是，有讲白就是出错，好，那讲委婉就是说似乎有值得商榷之处了哈。就这个题目哈，那个90年高考他这样讲，他说管辖权的竞合有什么？有积极跟消极，没有人这样分哦。好，都是在分什么？都是在分这个积极跟消极的冲突哦，可以吗？好，那这个你就题目就那个你就不要管哈，你只要管像什么，像那个98警察，好，积极冲突跟消极冲突，这才是正确的，可以吗？好，那在积极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这样讲哈，不管是积极也好，消极也好呢，我们目前的做法都在程序法14条。好，都在这个14条。好，14条怎么讲？他说，诉机关管辖权有争议的时候，画起来就由共同上级机关来决定。这第一步。好，那如果是没有共同上级的时候呢，就由各该上级去协议，就两个而已了。好，要么是共同上级决定，要么是各该上级去协议，这样可以吗？好，但是比较特别的是说14条有第二项打勾。好，他说前项的情形啊。如果人民就其依法规申请的案件，好，人民是可以申请指定管辖的。好，我可以申请指定管辖，就是你们搞不定的话呢，那人民可以来决定。好，我希望呢，好，有哪个机关来帮我管，好，我可以申请指定管辖。好，那这个他说受理机关在10日内呢，要做成一个决定。好，所以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在管辖权有争议的时候，好，人民是可以来申请指定管辖的。申请指定管辖。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管辖的争议。好，那没问题之后呢，就跟你结束第二章谈这个行政机关。我们要进到第三章来看哈。第三章我们先搁着，我们最后谈地方自治。好，我们先进到第四章。好，为什么？这样子感觉你才会觉得说，好像快上完了。没有啦，不是这样子。我们通常上课都喜欢最后上地方自治啊。好，一下就到79页哈。好，79页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章谈公法人。啊，公法人这块考试题目很基本，很单纯。啊，那考题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早期的考法，像比如说87年法官，他直接问你什么是公法人。好，那我们的实务上的见解是如何？好，公法人这一块呢，你可以这样讲哈，你直接划线在上面第二行。所谓的公法人呢，一般讲的是说直接依照公法所设立，那具有权力能力的一个组织体，就是所谓的公法人。依据公法所设立，上面79页的这个第二行，上面第二行，依据公法所设立，那具有权力能力的组织体是所谓的公法人的概念。那其实呢，这个讲法呢，只是一种讲法了。在学理上呢，去区别什么是公法人。什么是司法人？那个区别的标准其实不是只有这一说。好，那你可以讲说这个讲法呢是通说的讲法。好，我们直接翻过来看，你翻到这个讲义的第86页，先看这个第三点，公法人跟司法人的区分，86页。刚刚那个定义呢，其实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准据法说底下第二说打勾，第二说是通说。通通都这么说，第二说，准据法说，他说怎么判别一个法人是公法人，什么是司法人呢？我看什么？我看这个法人设置的法规，是依据公法法规所设立，还是依照民法来加以设立？如果我是依照一个立法院专门量身定做的法规来加以设立的话，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一个公法人。举个例子，像什么？像你看讲义上面这个。最上面的这个第三行，好像那个中华经济研究院，或者像228世界基金会，这些例子本身，好，在实务上都有专属的法规，好，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组织条例等，好，都是这个立法院呢，特别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个法规，公法法规，好，所以在学理上都会认为说，这些组织本身都是公法人，好，它的设立是依照一个公法法规来设立的，好，那这是什么？这个是。公法人的这个定义，好，准据法说，好，但是呢，我们的实务上好不采这一说，实务上，行政法院或者大法官解释，他看什么？他看第一说叫法律明定说， 好，所以第一说是实务的讲法，第二说是学界的讲法。好，那实务怎么讲？实务上跟你讲说，现行的公法人只看法律的规定，好，法律有讲的才算，法律没有讲的都不算。什么意思？现行法律当中有讲到公法人的只有什么？只有国家，只有国家，只有各级地方团体，这两个是哪里讲的？这两个是大法官解释里面去讲的，大法官的467号解释，467，我们待会看，大法官的467号解释明白的讲，国家、地方团体、农田水利会这三个才是公法人，这三个。那你再补充一个叫什么？叫行政法人，行政法人。这个你再补充一个，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行政法人法了，已经通过，所以你再补充一个叫行政法人，行政法人。国家、地方团体、农田水利会、行政法人，这四个呢才是所谓的公法人，就是目前实务的这个讲法。那其他像什么228世界基金会啊，中华经济研究院啊，这个在实务上呢都不加以承认哦，因为实务上是看法律明定的这个讲法。好，那我们再翻回这个，这是第一个，就公法人的定义，公法人的定义，这第一个考法。那第二个呢，他会问你说，那公法人的类型有哪些？公法人的类型，我们来看一下85页公法人的类型。好，在85页这个地方，实务上的公法人有几种类型，首先第一种叫公法社团，公法社团，他讲的是说这个公法人本身他的组成是以社员，以人为这个公法人的一个组成的基础，以社员为他的这个构成员，像什么？像台北市，这个地方团体呢就是一个公法人，他是一个公法社团，那台北市是由台北市市民呢来共同组成的，是不是？所以公法社团本身呢向地方团体打工，地方团体。是由国家所创设，由社员呢为他的这个组成的一个基础。好，那什么是公法财团呢？公法财团讲的是说，今天国家呢，他去对这个国家用国家的钱呢，去设立一个基金会，以国家的权来这个捐助所成立的一个基金会。那这种基金会本身呢，是所谓的这种公法财团。那他跟你讲说，是国家为了达成特定目的，以公法的财产，就是国家的钱、国家的预算来捐助设立的，那的一个公法人叫公法财团。那这个公法财团，我们讲说这个是像228世界基金会啊，或者像中华经济研究院啊，这些例子都是学说上的这个讲法，那实务上呢不加以承认。那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讲说所谓的公营造物法人，公营造物法人。他讲的是说，我们说什么是公营造物？公营造物是人家物的结合嘛？公营造物是一个人家物的这个结合嘛？是不是？那如果这个我们说一般的公营造物呢，其实它一般的公营造物呢，它在组织上多半都是行政机关，多半。公营造物在实务上多半是行政机关居多，像什么？像公立学校，像公立学校就是一个公营造物，那它是一个机关嘛。还有像什么？像监狱，监狱也是一个公营造物，那本质上也是一种行政机关，可以吗？那但是呢，其实学理上呢，认为说其实公营造物有可能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行政机关，那也有可能是一个行政主体，公法人，也有可能是一个公法人。如果说这个公营造物，它具有权力能力的话，具有独立的一个法定地位，具有权力能力的话呢，我们就讲说它是一个公营造物法人，公营造物法人。举个例子，像什么？像德国，德国的公立大学，德国的公立大学本身是一个公法人。那公立大学内部有人，那也有公务，所以它是一个公营造物法人，可以吗？那你说是德国例子啊，那我国呢？我国也有。我国这个我们目前的唯一的行政法人是什么？就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国立中正文化中心 它是由过去的两厅院改制的嘛，两厅院，好，就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好，所以本质上呢，它也是有公务的成分，那也有人的这个成分，好，那目前呢，它已经提升成是一个行政法人了嘛，是一个公法人了嘛，所以考试要你举例子，你可以举这个国立中正文化中心这个行政法人，好，这个行政法人本身就是一种公营造物法人，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这个介绍。公法人的种类。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79页。79页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看到这个题目哈，97年执行员，好，跟90年检任，他这样讲，他说，请你从大法官解释来分析何谓公法人。好，那大法官的例子是哪些？这第一个题目。那第二个是讲说，啊，90年检任，地方团体的公法人跟其他公法人有何不同？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在处理公法人的解释有3号，好，首先呢，他把公法人分成2类，一种叫宪法上的公法人，一种叫法律上的公法人，宪法上跟法律上，啊，那宪法上的公法人呢，讲的是宪法上的这个，啊，宪法上的地方自治团体，宪法上的地方自治团体，这是所谓的宪法上的公法人，啊，那这个地方团体本身是讲哪些啊？宪法上的有哪些？我们宪法本文是讲谁？讲省，还有什么？还有各县市，好，这宪法的本文110条，各县市，还有什么？还有像直辖市，直辖市哪一条？直辖市118条，有没有印象？直辖市，好，有没有谈到乡镇市？有没有？没有，宪法上的公法人绝对没有谈到乡镇市这一块，就是说，在宪法上的地方自治团体呢，好，只有这个省、县跟直辖市，但是修宪之后把什么给废掉了？把省给废掉了，啊，省现在是行政院的派出机关，啊，那它本质上呢不是一个宪法上的公法人，啊，所以目前只有什么？只有县市，啊，各县市跟直辖市这个部分，啊，宪法上公法人，啊，好，那法律上公法人这个地方就很多啦，法律上公法人你可以像什么例子啊？可以像哈，例如说像农田水利会，好，农田水利会，好，这就是一种法律上公法人，还有像行政法人，国立中正文化中心，这也是一个法律上公法人，是不是？那还有什么？还有像我们的乡镇市啊，好，乡镇市是依照地方制度法去规范的，好，依照地制法、地方制度法，好，法律去赋予它一个公法人的地位，地方制度法，好，好。那考试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宪法上公法人跟法律上公法人的要件呢，你要把它记熟啊。宪法上公法人有三个要件，好，有三个要件。那 A、B、C 好，法律上公法人呢，这边有4个要件，好，它有4个要件。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哈，这个你把一个公法人呢，定位成是宪法上公法人，那代表什么？代表他，好，这个是什么？是宪法的位阶。好，那立法者可不可以透过修法方式把它给废除掉？不可以。立法院可不可以透过修地制法的方式来废掉县市这个位阶啊？不可以，可以吗？但是如果是一个法律上公法人的话呢？好，这个完全是什么？完全是立法政策考量。好，立法者今天啊要赋予他公法人地位，我去创设行政法人，那很好。如果改天呢，好，这个我把公法人给废掉，我把行政法人给废掉，好，那这个其实你也没辙，好，因为法律上公法人本身呢，它的设立、变更、裁撤，完全是立法政策考量，好，完全是立法选择啦，好，那这个立法院呢，透过修法的方式呢，就可以来做调整了，好，所以乡镇市呢，好，可以在法律上呢直接做调整，好，这个就不用修宪，可以吗？好，那只有宪法上公法人呢，好，这个才要透过修宪方式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 大法官的这个解释哈。来，请同学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79页哈，79页的这个467号解释，我们看一下哈。好，467号解释的第二段划线地方，他这样讲哈，划线的第二行，他说。宪法上的各级地域团体有没有看到？啊，宪法上各级地域团体哈，那写个第一点哈，就宪法上的公法人啊。那有这个要件哈，第一个是说小 A， 第一个是 A， 啊，小 A 哈，他说享有就自治事项制定规章并执行的权限，啊，就是自治立法跟自治行政权嘛，啊，自治立法跟自治执行权嘛，对，立法跟行政权嘛。那第二个呢？你有自主的组织权，啊，这第二个要件，小 B， 啊，小 B， 那小 C 是什么？小 C 哈，小 C 在你的80页，好，80页的第二段，好，他跟你讲说，查因啊，这个 C 小 C， 因宪法规定分享国家统治权的形式，都以，在这个第二段啊，第二段第一行嘛，对不对？好。他说：“因宪法规定分享国家统治权行使，有没有看到这个小 C？ 好，这三个要件。好，就第一个是自治立法跟自治执行权，第二个是自主组织权。好，第三个是什么？分享国家统治权的行使。好，这三个要件。好，那这个是什么？是宪法上公法人的三要件。那法律上公法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刚刚这一段，刚刚这80页第二段第二行。”好，他说其他依公法所设立，有没有看到？啊，第一个要件是依公法所设立，写个小 A， 依公法所设立。好，依公法所设立，哎，这就是准据法说嘛，依公法所设立。好，那小 B 呢？构成员资格取得具有强制性。哎，这个构成员资格取得具有强制性是讲哪一种公法人呢？公法社团。好，像你如果是住在台北市的士林。你就是当然的这个公法人的这个社员嘛，是不是？构成员资格取得具有强制性。那小 C 呢？啊，有行使公权力的权能。小 C 好，小 D 呢？好，得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嘛。好，那这个时候呢，也具有公法人的地位。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在国家地方团体之外，尚有什么？尚有其他的这个公法人存在，这个久为我国法治所承认，可以吗？好像像这个农田水利会就是一个例子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哈，法律上公法人就四个要件。好，第一个是依公法所设立，第二个是构成员资格取得具有强制性，好，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这个可以行使公权力，好，那第四个呢？得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好，这四个要件是法律上公法人。好，那大法官在这467号解释是画下两种公法人。好，那后续呢，在大法官的另外两套解释，好，518跟628，好，518跟628这两个解释，好，又谈到农田水利会这一块，好，正好记吧，518，一台公车嘛是518哈，没有，不是啊，5+1=6嘛，对，1+1=2嘛，628嘛，啊。那8+1不要八不要加，我觉得，不会怎么记，那么多怎么记？一定要这样记啊，是不是？好，那518号解释在谈什么？这个解释谈两个重点哈。首先呢，他跟你去谈说啊，这个如果是农田水利会，好，对他的会员，啊，所做的这个征收会费，好，征收会费哈。就收钱呐、啊，征收会费。他说这个征收会费本身呢是一种这个公法上的金钱的这个收取，好，就是收取公法上的这个金钱给付，好，那因此呢是一个公法上的法律关系，就对会员的征收会费是一种公法关系，是有公法的关系，所以有争执的话，会员对水利会的这个征收会费，他如果不服气的话呢，他怎么救济？这个走行政救济，可以吗？好，这第一个，好，这代考选择题，好，就是考说水利会对会员做征收会费，好，那这个征收会费的性质呢是公法关系，那有争执走行政救济。那另外大法官又谈到说，哈， 如果今天是农田水利会内部的水利小组，在农田水利会里面呢，有很多的水利小组，就是分很多组，那水利小组，水利小组呢，水利小组之间，成员之间呢，有一些费用分摊，费用的这个分摊，这个叫小给水路、小排水路的养护税收费，一些费用分摊，我带划线哈。这个费用分摊本身呢，他说依照惯性，基于惯性，基于过去的惯例习惯法，基于过去的惯例呢，那向来都认为这个水利小组间的这个费用分摊，基于惯性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私权争议，是一种司法关系，私权争议。所以有争执的话呢，这个时候普通法院民事诉讼，普通法院，这个来寻求救济。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518号解释，我们画个线哈。来，请同学你看一下这个81页，我们先换看第一行。好，大法官讲说，农田水利会是什么？水利会是第一行后段是法律赋予这个兴办改善保养水利事业而设立的公法人，是种法律上公法人。好，然后你看到他的这一段的第5行，水利会的成员呢，什么耕地的所有权人啊、点权人啊，都是什么？都是当然的会员，当然的会员。他的法律上性质跟什么？跟地方团体相当。好，在法律范围内呢，都有什么？都有自治权。大法官似乎是把农田水利会定位成哪一种公法人？公法什么？公法社团。他定位成是公法社团，他认为说，你只要是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呐、这耕地的所有权人、点权人啊，那你都是当然的这个会员。好，那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去考这个北大的时候，北大法研所哈、北大法研所这个陈汉尔老师他的看法不这么认为哈、陈老师的讲法是认为说呢，这个农田水利会的性质上呢，比较接近所谓的公营造物法人呐、公营造物法人。为什么？因为通常水利会在做决议的过程都是那个少数人在把持，少数人在做决定，那其实都不是说每个会员都有一票去投票表决，所以他认为说呢，其实呢，这个水利会本身呢，性质上是比较像什么？比较像公营造物法人，比较像公营造物法人。那些这个会员呢，基本上比较像所谓的使用人的性质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在考法研所了，就是他跟你讲说，我们大法官的实务是把它定位成是一种公法社团，公法社团，因为他说构成员的资格取得具有强制性，但是学说上有批评，学说上的讲法呢，像陈老师他说，这个其实比较接近公营造物法的，为什么？因为你其实那个会员社员本身呢，他没有自治权啊，通常他都没有这个决定权限嘛，那他比较接近所谓的利用人的概念、利用人，他说会员基本上无自治权，没有太多自主的权限，那比较接近什么？比较接近所谓的使用人的概念，使用人。好，那这是在考研究所上呢，你可以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这是考北大的时候你可以去补充的部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把它看完哈，这个518号解释，最后4行，好，最后4行，他跟你讲说，我们画个线哈，他说，农田水利会所属的水利小组有没有看到？水利小组的成员间，画起来哈。在选择题哈，涨水费、小给水路、小排水路的养护税收费，它的分摊，81页最后3行哈，它的分摊基于惯性，是适用私权关系的原理，有争执要走什么？有争执就走民事诉讼，可以吗？好，82页，他说哈，这个跟水利会呢，第2行对会员花起来征收会费， 好，还有什么雨水使用费等工法上负担并不相同，可以吗？好，那其实呢，这个雨水使用费啊，这个也有在628有谈到，628好，628号解释两个重点，好，第一个重点也是谈水利会，好，对会员，好，他去征收什么？征收所谓的雨水使用费，雨水使用费，好，这个雨水使用费，雨水使用费的这种征收，好，你就把它想成是国家对人民在课税一样，好，雨水使用费，好，那代保官也是说这个是公法关系，那有争执呢是走行政救济。好，那这是在668号解释有谈到的，好，668是在你的这个85页，同学没空理我是不是？画个线嘛。好，85页，好，85页，我们看一下这个628的倒数第五行，第五行。好，他跟你讲说，人民跟水利会之间，因为征收，画起来雨水使用费的争议是什么？是公法上争议。好，然后最后两行，他说这个要走行政征送，可以吗？这考选择题，好，特别注意雨水使用费。好，那第二个重点呢，是要跟你谈到说啊，大法官在这个解释里面哈，有对于这个农田水利会，好，有没有所谓的自治立法权？自治立法权。就是说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自治规章啊，好，他透过他的自治规章呢，可不可以来征收雨水使用费，好，透过自治规章呢，可不可以来限制人民的权利呢，谈得很完整这一块。好，去考试的时候只要要考你说公法人有没有所谓的自治立法权，好，那自治立法权在规范上呢，自治规章在规范上呢，要注意哪些事项，你要注意628号解释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哦，在你的83页，好，83页的到第七行，好，第七行，好，他跟你讲，第七行他跟你讲说，欸，水利会为了执行上开自治事项，好，第一个，在不抵触法律以及授权范围内，可以制定画起来自治规章，啊，来达成任务，好，你只要不要违反法规，好，就不要抵触法律优惠嘛，好。这个不违反法律优惠都可以抵触，啊，都可以订自治规章，啊，那这个自治规章呢画起来第二个，啊，如果有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还是要符合法律保留，哎，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你有没有所谓的自治立法权，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像地方团体一样制定法规范来限制居民的权利义务啊？变成不可以了，懂我意思吗？变成是说呢，如果你今天要限制这个你的成员的权利义务的话呢，好，那这个时候还是要符合法规的依据哦，这样了解吗？因为他跟你讲啊，如果有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还是要另外符合法律保留嘛，好，那似乎是代表着他否认说呢，水利会本身有类似地方团体一样好的这种处罚的权限，好，就这个部分，好，好，这第二个法律保留，第一个是法律优惠，第二个是法律保留，那第三个呢？他说好。又团体内部意见的形成，啊，要遵守什么？要遵守民主原则、多数决，这第三个。好，那第四个呢？他说好，这个内容要符合比例原则，第四个。好，第五个，他的订定跟执行要遵守正当法律程序，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这个解释才谈得很完整。好，你的自治规章本身，好，你要遵守法律优惠、法律保留，要符合比例原则，要践行正当程序。好，那内部要基于民主原则、多数决，好，那这个是什么？自治立法权的一个规范。好，看到这个部分，我们就要先看到哪里？先看到这个讲义，先看到这个讲义的88页。好，在讲义88页这个地方啊，他跟你谈到说公法人的自主性嘛，是不是？好。公法人的自主性这个地方，我们就跟同学有谈到说，它有什么？有人事、有财务、有组织，还有执行上的这个自主，这都没有问题。好，那比较有争议是这个立法权这一块，立法权这一块。好，公法人有没有自治立法权这个部分，你可以写两段。好， 如果是在地方团体这一块，地方团体，好，地方团体这一块呢，我们认为是有，啊，这是地制法26条、26跟28条，啊，都有赋予这个地方自治团体呢有所谓的自治立法权，啊，那只是说它有条件，但是还是有这样的权限，啊，我地方是可以制定法规来处罚人民的，所以的确是有自治立法权，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到了农田水利会这一块的话呢，啊，那依照大法官的讲法，如果有涉及到人民基本权的限制，还是得遵守法律保留，还是要有法律的授权才可以的，啊，好，那简单讲就是说628号解释似乎是什么，似乎是采取否定说，啊，似乎是采取否定说，啊，他不认为说呢我农田水利会本身有所谓的固有的这个立法权限，可以吗？好，那理由是什么？理由其实是在于说，哦，他认为说像水利会本身呢，他的这个规范者，啊，规范者就制定那个法规的那个人跟受规范者之间的安全距离过短，啊，规范者跟受规范者之间的安全距离过短，就常常会见面嘛，哦，平常都很熟嘛，哦，那就有可能会什么，有可能会有这种假公济私，啊，这种徇私舞弊这种情形发生，啊，因为你平常如果很熟的话呢，啊，那假设这个言语当中一有口角，啊，就给他制定一个法规去处罚他，那就不行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如果是规范者，啊，一个公法人的内部在规范者跟受规范者之间的安全距离过短的话呢，那容易会有直接冲突，啊，会有这种徇私舞弊的这种情况发生，啊，那此外呢这种公法人呢比较封闭，啊，比较封闭，那这个公众的监督也比较不容易，啊，所以农田水利会本身呢，啊，在大法官的大法官的心目中呢就没有赋予他这么广泛的立法权限，好，这是他的看法。好，那这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考试的时候你要会回答这个公法人的自治立法权这个问题。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回来，好，这个刚刚是看到解释嘛，那跟你看完了大法官解释这个部分，好，518跟628，好，这个解释。好，那接着我们来往后看，好，看到讲义的8687，这个看过了哈，我们看到88，哎，那个不要这一页一样，好，88页。同意。好，88页这个地方，我们行政监督打勾。啊，一般认为说，国家对公法人的行政监督只急于什么？只急于释法性监督，啊，不急于适当性监督。你带一个法条，哪个法条？诉愿法79条第3项。啊，诉愿法79条第3项就是这个体现。啊，只急于释法性，不急于适当性。愿793，啊，就诉愿法嘛，哈，愿793条第3项。好。然后呢，最后一个哈，立法那个不用管它哈。然后公法人的救济权，这个我们讲过，公法人可不可以打诉愿呢？可以。好，不管是利于人民同一地位，或者是独有的处分，都可以去打救济，好，这个没有问题。好，接着就要进到一个考试的另外一个重点，叫行政法人90页。90页这个地方哈，行政法人这一块呢，我们先谈一下，为什么会有行政法人这个概念的提出？这个当初啊，我们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我们讲过，当时连政府上台呢，那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一些政府组织改造，啊，希望能够把过去的整个政府组织呢做一些瘦身，做一些精简，所以当时呢就提出一种概念，哈，啊，那什么概念呢？它叫所谓的这个政府组织改造的这种四化，那四化呢，啊，化学的化，四化，哈，啊，这个在你的90页。我们先画个线哈，90页，90页的这个中间这一大段哈，背景说明哈，第6行，他说当初在政府组织改造的时候，主改会呢就提出一个四化的一个改革目标哈，希望能够稍微去任务化，第一个哈，第二个是地方化、行政法人化、委外化，这什么意思啊？如果今天哈，我们看一下，他说哈，如果今天是除非必要啊继续办理的话呢？将非必要继续办理者去任务化，啊，这个有一些事务呢，其实没有必要由国家继续办理，我们就给他去任务，啊，这第一个。 那如果是地方可以做的，我们就尽量地方做，中央不去做，就地方化。那第三个呢，他跟你讲的是行政法人化，啊，如果不适合设机关的，就改成行政法人。啊，那第四个呢，啊，如果适合委由民间来办理的，就委外化，啊，所谓的这个四化这个要求。好，那当时就是发现说啊，其实在组织调整上哈，啊，其实我们讲过，国家在从事行政任务，有所谓的组织形态的什么的选择自由嘛，啊，有组织形态的选择自由，他可以选择用公法组织，他也可以选择用司法组织。啊，这个选择基本上是他的这个选择自由。好，那我如果一旦决定要以公法组织、以行政机关的形态跟人民打交道，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讲说行政机关它的优点是什么？行政机关的优点是说啊，它的人事上，好，人事上呢，通常都是以公务员为原则，公务员，好，那它的这个财务上呢？啊，财务上要受到预算，啊，这个受到立法院的这个预算审议程序，啊，就是一旦是用公法组织来从事行政任务的时候，那不管是人事上，在财务上呢，都非常的严格要求。好，那反而是我如果改成是司法组织的话，我用公司形态，好，即便是公营事业、国营事业，好，它在用人上、人事上跟财务上呢，啊，都什么，都加以松绑。好，这两块呢都加以松绑。好，但是，好，我们讲说这个，如果你决定用司法组织、用公司形态的话，会有个弊端。优点是说人事跟财务可以松绑，那缺点是什么？缺点是说，啊，这种情况呢，容易会发生，啊，这种舞弊的这种情形。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公司的形态，所以国家对它的管控呢，相对的薄弱。好，所以比较无法这个什么，比较无法满足依法行政的要求，好，容易有一些这个舞弊的这种情形发生，啊，比较难以，啊，就缺点呢，啊，难以满足依法行政的这个要求，好，那这是当时在设计上呢，我们在考量说公法组织有优点，啊，它符合依法行政，但是缺点就是人事跟财务呢绑手绑脚的，好，那司法组织呢，它有什么？它有优点，啊，它人事财务是松绑。但是呢，缺点就是说，他可能会违反，他可能在过程当中呢，容易有一些违反依法行政的疑虑。好，所以当时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折中的方案？好，我们去设计一种组织，啊，设计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呢，我们还是维持公法组织，还是一个公法组织。但是我借重什么？借重一般公司的优点。一般公司的优点就是它的人事跟财务是松绑。好，我们就把它设计成是一种公法组织，但是是一种企业化经营的公法组织。好，企业化经营的公法组织，让它内部的人事不再是以公务员禁用为原则，让它的财务呢不再要求是要严格受到立法院的预算的管控。好，那在这样的想法底下，公法组织啊，再配合企业化经营的这样的想法呢，就诞生出什么所谓的行政法人。好，所以行政法人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啊，一方面吸取这个公法组织的优点，那二方面吸收一般民间公司的这个的优点，好，那能够做一个这个做个结合。好，那这一段的讨论在哪里？在你的讲义，你的讲义的第91页啊，91页上面这一整大段呢，你打勾，你要把它看熟，好，老师你要会写这一整大段，好，就是他希望呢能够截取公法。就是上面这一大段哈，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下面理由的第一点，也恭喜啊！好了，91页整页，好不好？91页整页的第一跟第二大段嘛，是不是？好，上面这一大段好，跟中间这一大段都是一样的，就讲说我们要怎么去，我们为什么要改成是行政法人？那个理由是什么？好，公法组织的优点，好，跟司法组织的优点，我们各取一半，好。那就诞生所谓的行政法人这一块。好，那行政法人到底是什么啊？行政法人的概念，好，这个定义你要去记。好，这个定义呢，我们是帮你汇整在90页。好，这个定义，好，这个定义是这个行政法人法。哎，同学，你的法条有没有行政法人法？ 不早讲呢？我是旧法。怎么样？可能或许是没有嘛，是不是？啊，六有没有关系啦？好，六重点都还是讲义的部分啦。好，那如果有的话，哈，如果有的话，哈，是在你的那个第二条啦，哈，你的行政法人法的这个第二条。好，第二条的这个第二项啊，第二条第二项啊，他就跟你讲说，那如果真的没有啊，那没有看讲义，我们一起看讲义，好像公平啊。好，讲义跟你讲说九十页哈，他说行政法人是指国家、地方团体之外，好，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了执行特定的公共任务，好，依法律设置发起来具有人事、财务自主性的公法人，好，人事、财务自主性的公法人。好，那他说前项其中所涉及的这个特定的公共任务呢，是指什么？他讲大忌哦。好，以具有专业需求或者需要强化成本效益及经营效能。好，那不适合由政府机关推动，也不适合由民间办理，而且所涉及公权力行使程度较低者为限，可以吗？这考过哦。好，在律师考题考过，其何谓行政法人？好，什么情况要设行政法人？好，你要把这个定义你要看熟，就第二条第二项这个定义。好，那你可以讲说呢，第二条第二项，好，这个行政法人，好，它有三个特色，三个特色。第一个我们可以称作所谓的独立性，独立性。第二个是所谓的企业性。第三个是所谓的公共性。你简单去记它啊，这独立性、企业性、公共性。什么是独立性啊？独立性是讲说它在人事上，好，不再以公务员禁用为原则。第二个在财务上呢，啊，它是独立于啊政府的预算程序之外，啊，原则啦，啊，就原则呢，啊，这个原则不跑，这个如果这个财。这笔钱本身是这个行政法人他自谋的，好，自筹的财源呢，那这个时候呢是不用送到立法院去审议的，好，就是不再受到人事跟财务的这个严格的控制，这独立性。好，那企业性是讲说呢，他内部呢是采取董事会原则的，好，原则呢可以通过董事会的方式呢来加以经营，跟一般公司一样，好，董事会就拍板定案，就马上去做，很快啊，很快。好，那这个是企业性的这个部分。好，那公共性是讲说呢，好，但是毕竟呢，行政法人，好，他做的任务本身还是怎么，还是带有公益的色彩，还是带有公益的色彩。好，那也因此呢，像什么，什么是公共性？好，他跟你讲，公共性是讲说需要你再画一次线，他说，具有专业需求，好，或者需要强化成本效益及经营效能，好。不适合由政府机关推动，也不适合交由民间机关办理，啊，这个也不适合交由民间办理。那所涉及的公权力行使程度较低者为限，可以吗？考试问题什么是公共性？就是这刚刚那一整段话，公共性的这个要求，可以吗？同学想一下，什么样的事务是不适合由政府机关推动，也不适合给民间去办理呀、啊？哪一种业务啊？有啊？像故宫啊，故宫啊，有什么故宫？故宫博物院啊，是不是？故宫博物院，你说为什么不设政府机关推动啊？你说我们像以前小学的时候，说要去郊游，要去故宫博物院，好不好？哦，就没有精神了，就觉得说哇好无聊哦，都是看那些古物，好，那就死气沉沉的。那现在都改了，现在都改成是这种很有活力嘛，是不是？故宫博物院嘛。那你说，如果故宫博物院，他现在找谁设计啊？啊，怎么这么有活力？好，那我有想过说，如果再给我设计的话，我会怎么设计？哈，我可能就去做两个充气娃娃，好，在门口，哈。那第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什么肉，东坡肉还是什么肉？啊，像你，什么肉？不是有一块肉吗？然后什么？啊，大家都跟我一样，没有什么文艺尝试啊。啊，那我说翠玉白菜，我就翠玉白菜娃娃啊。然后呢，这个什么同学来的时候就抱住他嘛，那不是很有活力吗？是不是？这什么肉的、啊？ 五花肉还是东坡肉哈。好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像这个故宫本身呢，就是它不是完全由政府机关推动啊，因为可能会太过僵化啊。因为像比如说你今天你要去做一些这个跟国外一些交流啊，文物的交流啊。那如果你要跑这个预算程序的话，你要跑预算流程啊，就因为你要把我们的古物呢送去国外去交流，或者是别人的古物来台湾做交流嘛，那总是要花钱嘛。那如果这些钱呢都是跑预算程序，那这样太麻烦了。好，因为预算基本上都是这个你要前一年度呢就要先这个编好这个预算，好，那这样就不够弹性，好，这个不够有效率，好。那但是故宫也不是完全委外啊，就是你说完全故宫委外经营，那大家一定要盗取国宝嘛，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讲说故宫这一块呢，就是什么？就是比较不适合完全由政府机关推动，太僵化。那也不适合完全民间，也不是完全委由民间办理啊。那所涉及公权力的行使程度较低啊，没有公权力的问题啊。好，那这种情况呢，就适合设立行政法人，可以吗？好，好，那这是跟同学在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这是一个哈。那接着呢，我们再看，来看的是。你直接看这个讲义哈，我们采取行政法人的这个理由，好，我们看一下哈，91页，你把这个融合公司法组织的优点，你把它打勾，打星号，好，打星号，对吧？打星号，好。那第二个呢，看92页，好，它用来上很弹性，好，因为他说呢，我们过去都是公务员为原则，以公务员为原则，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依照这个行政法人法的规定呢，它不再以公务员为原则了，它可以用一般的私人，非常的弹性。那第三个呢，它可以适度的松绑政府的会计跟采购的这个限制。第四给打勾，92页3跟4打勾。好，第五个也打勾，好，强化经营责任以及成本效益。好，因为一般的政府机关呢，虽然是讲求公平跟正义，但是无法兼顾成本跟效率，就等于是太没有企业化精神，好。那透过设立行政法人，让董事会呢，来全权处理，那比较能够带动整个效率的考量。好，好，那考试的时候你要把这个1、3、4、5要看熟，这个是会考的这个部分。好，像那个九十页的调查局呢，连考两次行政法人，为什么？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是他们想要行政法人化呢，还是什么？好，那这个是跟你谈到的部分哈。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这个94页哈。94页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行政法人他的监督机制这个地方啊，是要避免这个问题的。好，因为你说都是董事会啊，但是我们担心说，如果太过企业化经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啊。这个公共任务呢无法达成啊，就他担心说过于企业化经营呢可能会牺牲掉了公共性的要求，好，所以呢他要透过一个监督机制啊来填补。他这里的监督有很多个监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首先第一个，你看到你的讲义94页哈，好，第一个叫你写个一叫立法监督，第一点立法监督，好，这个立法监督是讲说。好，这个行政法人法的这个设置的法律呢，还是要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嘛？好，那如果有些钱，好，注意哦，是第三行，好，政府机关核拨给行政法人的经费，这一笔经费才要依照预算程序办理。所以说，你的钱是我给你的，好，我政府给你的，这一笔钱呢，才要经过我的政府的预算程序啊。那如果这个钱是你自谋的财源，这个不用送立法院，可以吗？好，这第一个立法监督。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监察监督，第四行。为什么？好，来我们听一下。因为在这个行政法人里面，行政法人多半都是从现有的组织改制而来的。好像譬如说本来的两厅院，它改成这个国立中正文化中心行政法人。那本来的两厅院里面有一些公务员，那他的权益还是要保障。好，所以这些公务员呢，就随着行政法人的改制呢，这个移拨到这个新的行政法人里面来，好，那只要是公务员的违法或者是失职呢，我们依照监察，依照宪法的规定呢，都可以由监察院来提出这个弹劾案嘛， 是不是？好，所以因为行政法人内部还是有一些既有的这个公务员，好，所以这个监察监督还是在，这第二点，好，监察监督这个比较还好，好，那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这一段的倒数第六行，有一个审计监督，审计监督，好，行政法人的决算报告书，审计机关这个审计部呢可以来审计，啊，第四个有一个舆论监督，哪里？倒数第五行，舆论监督可以吗？好。因为行政法人的资讯倒数第二行要资讯公开，啊，资讯公开，那公开呢就可以让公众来加以监督。好，那再来是第五个九十五页第一行有个监督机关的这个监督。好，每个行政法人本身都有监督机关。好，这个监督机关指的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举个例子，像我们的国立中正文化中心两厅院的监督机关是谁啊？教育部。啊，当时是划给教育部在管，好，那所以呢，教育部呢，好，就可以去成立一个这个绩效评鉴委员会第二行，啊，来对这个行政法人来进行一个监督，好，那如果绩效不好的话呢，就要考虑要把它这个做调整。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倒数第二行，好，内部监督，好，因为行政法人如果是设董事会的话呢，那内部有所谓的监事会嘛，啊，就像我们那个监察人一样嘛，公司的监察人。好，来做这个监督嘛，好，所以说的内部监督，好，透过这六种监督呢，那来避免说这个公共任务，这个避免它的被牺牲掉，好，好，那这是跟同学介绍它的监督的这个部分，好，那再来呢是像九十五页好第五个这个打勾，好打勾，这个以后的人员呢不以公务员为原则，但是现有的公务员呢，好身份要加以保障，好第五个打勾。那第六个会计跟财务这个打勾，好，好，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啊。好，那这个以上是什么？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行政法人法这一块啊。那行政法人法这一块呢，我们要跟同学要看个法条啊，请你把法条打开。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法条的话啊，你跟旁边一起看。那如果旁边一排都没有的话呢，你就稍微写一下好不好？做个记号。好，这部法律的第二条是打星号，这最重要的法条，第二条，好，第二条，然后第三条打勾，好，这谈这个监督机关，第三条打勾，好，好，第五条也是打星号，他说行政法人内部是设什么？设董事会，但是不是绝对哦，好，他是可以视他的组织规模跟任务特性来什么来改设首长哦，好，所以有可能是董事会，也有可能是首长制，这都有可能。好，再来是第十条打勾。好，董事会的职权，你稍微注意一下，董事会做什么？董事会来，好，这个针对，好，这个一些营运啊、预算啊、不动产的处分啊等等来进行审议。好，再来是十五条打勾，监督机关的职权，监督什么？好，监督你行政法人的营运啊，好，一些财务啊等等的部分。好，然后第十六条打勾，有个绩效评鉴制度，绩效评鉴。十七条得打勾，十七条哈，我的评鉴内容包括下面这几款评鉴内容，好，好，再来是，请同学看到第二十条打星号，二十条，行政法人禁用的人员，好，这个不具有公务员身份，好，那依照契约来规范，好，以后的人员不用公务员，好，但是二十一条打星号哈，行政法人由政府机关改制的。好，那原机关的公务员呢？他什么？他随同移转，好，所以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他的身份保障，好，身份继续的加以保障。好，那再请同学，你看到第三十五条，三十五条也是打星号。他怎么讲？他说哈，你注意哦，他讲说政府机关核拨给行政法人的经费，才要依照预算程序办理，并受审计监督。换句话说，如果这笔钱是你自谋的话呢？啊，这不受此限制，可以吗？好，好，那你看第二项，他说政府的经费如果超过你的预算的50%的话呢，那就要由这个监督机关来将预算书送到立法院审议。好，好，三十八条打勾，好，这个资讯公开。好，三九条打勾，对行政法人的行政处分不服气，好，可以依诉愿法规定，向谁提诉愿？向监督机关提诉愿。好，法人的处分不服气，就跟监督机关去提诉愿。 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那四十条呢，打勾哈，它有一个退场机制，退场机制啊。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整个行政法人你注意的这个地方。没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下面，来看到100页公权力受托人这一块。等一下，我再稍微等一下，还是不放心。回来，98页，96页先看，96页。考过一个题目哈，考过一个题目，他考你什么？他考你96页下面，他考你说啊，公法人跟行政法人有何不同呢？啊，这题目其实有点瞎哈。公法人跟行政法人有何不同？这个要怎么考啊？你可以讲说，行政法人就是一种公法人，啊，它是一种公法人，好，那但是呢，学说上的讲法是这样讲，他说其实二者呢还是有一些不同，在我们实务上，你可以讲说哈，这个目前的这个行政法人，目前已经有的行政法人，那是哪一个啊？是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嘛？好，那演义当中的呢？你可以讲目前的是国立中正文化中心，那还有像什么？还有像演义当中的，好，像这个全民健康保险基金会，全民健保基金会，好，这个也有讲说要把它给行政法人化。全民健保基金会可以吗？好，那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好，那还有像什么？还有像是一些这个什么？这个桃园机场，一些国际机场，好，国际机场啊，或者一些国际的港口啊，国际的机场，或者一些国际的港口。那这些呢都有讲过，就在我们这个实务上都有讨论过，要不要把他们给行政法人化？所以你可以讲说呢，现有的这些行政法人啊，就未来有可能会成立的呢，多半都是什么？多半都是公营造物去改制的，多半都是一些既有的公营造物呢去做改制的，啊，所以改制之后呢是一种公营造物法人，可以吗？好，但是公法人本身不以此为限嘛，啊，不限。公法人包括什么？包括公法社团、公法财团、公营造物法人，啊，就是这第一个差异哈。啊，目前的这个行政法人，啊，不管是现有的中正文化中心，或者是未来的国际机场、国际港口等等，好，啊，那多半都是一些公营造物法人去改制，啊，公营造物去改制成法人，好，啊，那公法人如果是公法人的话呢，就不限啊，它有三个嘛，有三个，好，啊，好，这第一个差异点。那第二个差异是什么？第二个差异是说。如果是公法人的话呢，这一块哈，他做的这个行为本身呢，啊，是有可能是高权行政，也有可能是单纯高权行政，啊，就简单讲就是说，他的行为本身不限于这个只有给付行政，啊，因为如果是行政法人的话呢，多半都是给付行政居多，都是一些给付行政，啊，几乎很少是一些干预行政。啊，以给付行政居多了。那老师们跟你讲说呢，如果是公法人的话呢，典型的公法人就不限于此。比如说像地方团体，啊，这个地方团体可以透过法规去处罚人民嘛，它包括干预行政，也包括给付行政在内嘛，是不是？包括干预行政，也包括给付行政。但是如果是行政法人呢，他做的行为呢，多半都是给付行政居多。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是一个比较的部分。好，那再来是什么？再来是你看到这个讲义哈，讲义的第98页这个部分，98页。好，98页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说哈，这个第四点哈，你打勾一下第四点，因为这个老师写过文章哈，不止周志宏老师，还像童宝成老师都写过文章哈。这个谈什么哈？这是谈说，其实台湾其实一直从早期哈，从大概民国70几年、80几年呢，就已经在谈哈，谈说要不要把公立大学给公法人化。好，当时就有人在讲说要把公立大学跟德国一样， 把公立大学，好，公立大学给公法人化，给公法人化。为什么？因为公立大学目前是挂在教育部底下，那它基本上是一个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好，那行政机关本身呢，就常常被教育部给绑手绑脚的，啊，去做过度的干预。好，那如果未来公法人化之后呢，可以让公立大学呢能够更加的大学自治。更加能够实践大学自治，以追求学术的自由。所以基于在早期呢，就有人在提倡说，希望把公立大学给独立出来，公法人化。好，但是这一股声音呢，谈了十几年，最后都没有定案。好，那一直到民国九十年的时候，那当时这个扁政府在实行这个行政法人化的这个政府组织改造。好，那就有人就想说，干脆那既然都是法人化，既然都是行政，既然都是法人，那行政法人也是一个公法人呐、啊。好，那就干脆哈、哦，是不是我们把公立大学也搭着行政法人化的便车，让他去法人化算了？好，看可不可以法人化之后，就达到什么？达到公法人化这样的理想，可以吗？好，就当时有人这样推的。好，那这个讲法呢，被学界呢强烈的批评，他说这完全是两码子事情。好，公法人化本身，公立大学的公法人化本身，那个目标是要追求学术自由。好，但是如果是行政法人化呢，这完全不一样哦。行政法人化，你可以看讲义哈，讲义的98页，你看那个表格里面，行政法人化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去做一个这个能够尽量在财务人事上可以弹性，减少国家财政负担，追求绩效，政府组织改造，人事精简嘛。是不是？好，所以整个是基于一个企业化经营的考量，透过企业化经营，好，能够让整个国家组织能够瘦身，能够精简，能够更加有效率，可以吗？那你要企业化经营，好，你一旦企业化经营下去之后呢，好，就会跟什么？就会跟学术自由的这个本质呢，好，就会背道而驰，好，就未必能够完全达到学术自由这样的最终目标了。好，那。更何况他跟你讲说，在行政法人化的规范里面呢，他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成员，他是怎么组成？董事会的成员是由监督机关来指派，监督机关指派。那监督机关是谁？监督机关是教育部。好，他上级是行政院。好，所以这个像董老师他跟你讲说呢，如果你要让公立大学给行政法人化，那以后公立大学内部设董事会，它的成员又是教育部指派，那又有行政院可以来什么？可以来管控。好，那这个还不是跟现在是没有两样，懂我的意思吗？你就会使得这个行政权的这个什么行政权的这个意志，好，政治的考量呢，长驱植入到大学自治的核心嘛。好，那所以他跟你讲说呢，这两种法人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好，不应该把公立大学的公法人化跟行政法人挂钩在一起，可以吗？好，那所以呢，现在呢，这部法律出来之后呢，行政法人法哈、它就没有把它挂钩在一起。好，那这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这个问题你可以回去看一下98到99页这个部分。好，那接着我们来进到下一个单元，谈100页第五章，谈公权力受托人这一块。好，这公权力受托人我们之前讲过很多。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考题。我们看96年法官这个考题，96法官。好，96法官这个地方他怎么讲？他说，为了实现住者有其屋的政策，啊，减轻房贷压力，央行推出优惠贷款，好，然后呢，第三行哈，央行画起来制定一个作业准则，包括承贷银行的资格等等，好，作为承贷银行承做贷款的依据，好。青年甲啊，好，青年甲知道有这个专案之后呢，高兴的前往承贷 A 银行的300万，作为结婚，啊，新买房子之用，但是 A 银行审查却认为甲不符合贷款资格，好，因此驳回。好，开始看。他是讲说央行设置一个什么？设置一个作业准则，作业准则，好， 那这个作业准则呢，它在委托给谁？委托给 A 银行去做什么？去做这个贷款的，做这个青年，哎，是什么贷款？没有名字啊，青年购物专案贷款，啊，做这青年的购物的专案贷款，青年专案的这个贷款。好，那这是第一笔贷款 ，OK， 那 A 银行呢，针对这个甲做出一个驳回。做出一个驳回。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第一题他问你说，本题的法律关系为何啊？这法律关系为何？央行是委托 A 银行做这个青年专案贷款的这个的业务嘛？好，那这种业务本身，你可以讲说它其实不是一种高权行政，它不是强制力。好，但是性质上呢，还是一种什么？还是一种单纯高权行政，可以吗？它本质上还是一种单纯高权行政啊。哎，你说那这问题是这个是？这个只是付，只是什么？只是贷款而已啊，不是。这贷款本身是什么？是透过政府的力量呢，让它能够低利贷款。好，所以这种优惠贷款本身呢，好，性质上是由国家才能够来提供这样的这种业务。好，那所以我们讲说，在性质上是一种单纯高权行政的业务，单纯高权行政。好，那还是一种什么？还是一种给付行政，性质上还是一种给付行政。好，那我们就要问的，行政机关委托私人来行使公权力，那个程序法十六条的公权力的移转，有没有包括单纯高权行政？还是说只有那些强制力的高权行政才可以行政委托？好，那我跟你讲，一般通说的讲法呢，他说哈，公权力的范围本身啊是包括什么？两个都有，包括高权行政。也包括单纯高权行政概念，好，不管是干预行政也好，或者给付行政也好，这个都是所谓的公权力的范围。好，所以这个范围本身跟什么一样大？跟像我们国家赔偿法，啊，国家赔偿法讲说违法的行使公权力嘛，那个公权力范围也是一样大，是不是？好，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的这个单纯高权行政，你要扣什么？但是你要扣掉。但应扣除，好，有一种概念叫所谓的业务委托，你应该把业务委托给扣除掉。什么是业务委托啊？我们看讲义哈，这个是蔡老师的讲法，蔡芳林老师哈，蔡老师跟你讲说，在讲义的第106页，106页。106页第一点哈，打勾。他说：“所谓的行政委托不包括什么？不包括行政事务内部管理的业务委托，像打扫厕所啊这些事项呢？那这种事项呢，就是只是单纯的司法方签司法契约了哈，它不涉及公权力的行使。好，所以像业务委托你要扣掉。好，那扣掉这个之后呢，其他的都包括在内，可以吗？好，所以本案呢，第一小题就是一个程序法十六条的行政委托啊，这个没有问题。”行政委托的概念，好，那再来是什么？我们再看到这个题目，题目跟你讲说，第二小题哈，第二小题要打勾，好，这个题目他说，央行制定的作业准则是否可以作为将贷款与否的决定权限移转给 A 的依据啊？他是问说哈，这个作业准则啊这样的依据呢，这样的法规依据是否足够？你说什么意思？我们讲过行政程序法十六条，好，你行政机关要将权限移转给其他私人，要依什么？要依法规，要有法规的依据才可以做权限的移转嘛，是不是？那这个法规的依据，好，如果只是单纯依照一个作业准则，好，一个内部的行政命令，好，来规范，来规范这个权限移转呢，这样是否足够？谈这个问题点。所谓的依法规这三个字本身，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这个。作业准则，好，这个内部的行政命令位阶是否足够？好，那一般的讲法是这样讲，他说，就看什么？就看说，如果这件事务是由央行自己做，如果是由央行自己来做这个承贷业务的时候，他要适用何种程度的法律保留？好，那当他委由其他机关办理的时候呢，这个权限移转就是适用那个程度的法律保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啊，一般是讲说呢，这个依法规的法律保留的规范密度要看什么？要看说这个细征事务的法律保留的密度而定。如果这个细征事务由央行由原委托机关自己啊这个亲自为之的时候，他要适用，假设他要适用的是严格的法律保留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委由 A 银行办理的时候呢，也应该适用同样程度的法律保留。好，所以今天第二个小题呢，就要去谈什么？就要去谈说，那到底今天这样的业务本身啊，是适用比较严格的法律保留，还是比较宽松的法律保留了？了解吗？好，所以问题又回到什么呢？问题又回到这个给付行政的法律保留，法律保留的规范密度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它的规范密度啊。那它的规范密度本身呢，一般是认为说啊，像这种青年创业贷款，好，那这个名额有限，名额是有限的，那国家资源有限，那如果说在分配的过程呢，一旦有不公平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这些对当事人的权益呢，还是会有一些负担，好，所以一般会认为说这样的事物本身应该是具有重要性，应该还是具有重要性。那如果是具有重要性的话呢？好，原则上是法律规定，不然也应该是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法规命令，这样位阶才足够。好，要么是法律，要么是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法规命令。好，因为这个给付行政本身影响的层面，啊，其实不是只有少数个人，啊，其实是什么？是跟什么？是跟全台湾的这个青年有关。好，那。跟人民的基本权实现，跟公共事务呢，都具有重要性。好，所以在解释上呢，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事务，那应该要遵守这个法律保留原则。好，要么是法律，要么是法规命令。好，那单纯的作业准则呢，应该不足以作为本案的一个依据的。好，这第二小题。好，那第三小题呢？第三小题哈，他就跟你讲说，那如果是甲认为 A 银行的决定有误，那怎么打救济啊？这应该没有问题吧？好，打救济就是跟谁？跟央行去提诉愿嘛，诉愿法第十条嘛。那将来的行政诉讼跟谁提？啊，对 A 以 A 银行为被告打行政诉讼嘛，是不是？所以第三小题你就去整理诉愿法第十条，好，对央行去提诉愿，那以及诉讼法二十五条，好，以 A 银行为被告去打行政诉讼，好，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很简单。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我们这个公权力受托的这个概念。好，那再来呢，我们要跟同学谈一下，是说哈，在我们的104页，刚刚讲说这个给付行政的法律保留哈这一块哈，你说你要看哈，我带你看一下，你可以去看你哪里哈，看你的讲义的106页。好，106页的第三点打勾，106页第三点打勾，第三点打勾，106页第三点打勾。好，然后呢，我们注意第二点哈，第二点其实很简单。第二点是讲什么？来看上一版，上一版。所谓的依法规，我可不可以拿程序法16条说它是依法规？不可以啊，程序法16条规范叫依法规，结果你又说是16条，那不是在套套逻辑吗？是不是？所以这个依法规本身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是程序法以外的其他法规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第二题是这个意思而已啊。程序法以外的其他法规啊，你要有个别的法规的依据，单纯16条它只是一个基本性规定而已。好，那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基本概念而已。好，看到104页，这边有个概念要稍微区别一下。好，蔡老师呢跟你讲说。所谓的行政委托啊，它跟所谓的法律委托有差，跟法律委托有差。什么叫做法律委托？什么叫行政委托？我觉得我们到底是几点上课？是要休息的时间吗？现在都没有，我们是一点上课，好，是1点到2点，哦，好像有点久了。那我们马上就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感觉奇怪，到底什么时候啊？要下课，不然没有下课，还会打钟。好，那这个蔡老师是跟你讲说，所谓的行政委托啊，他讲的是说我行政机关哈，我在有法规的情况之下呢，我透过一个行政契约，或者我做成一个行政处分，来把我的权限 啊，移转给私人。我透过一个具体的行为，透过一个处分或者缔结一个契约，啊，来把权限移转。举个例子哈，像陆委会，他跟海基会之间会签行政契约，啊，把那个文书认证的权限移转给海基会，啊，签行政契约。那像什么哈？像实务上那个监理所委托给这个民间修车厂，他是发一个证照，发一个这个许可证，啊，是一个处分，透过处分的方式呢，来移转权限给修车厂。可以吗？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说叫所谓的行政委托，蔡老师讲的。好，那什么是法律委托？法律委托是说啊，在法规的抽象层次上，直接就把这个权限划归给这个私人团体办理。好，那不是说由行政机关再透过一个具体的行为呢，做权限的移转。好，那像什么？好，这个其实像我们大法官的382跟462号解释。这两个解释的案例事实，其实坦白讲，它是法律委托的概念。怎么讲？382号解释是讲什么？是讲说私立学校法，私校法呢，把这个录取学生、确定学籍、奖惩学生、核发毕业证书的权限呢，直接划归给私立学校。在实务上，不是说教育部呢把权限转给他们哦，没有，是私校法当中就有谈到哦。好，你直接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好，所以今天在蔡老师的讲法底下呢，382号解释是一种法律委托。好，我是法规直接把抽象，直接在抽象层次把权限划归给这个私立学校。好，那私立学校呢，再对学生来做行政处分，看懂我的意思吗？462也是一样。好，这个相关的法规直接把教师生等权限交给私立学校。好，那这种情况呢，不是一般的行政委托。好，但是啊，其他的学者呢怎么讲？其他学者是讲说哈，这个都是行政委托啦，都是行政委托哈。那只是说那个委托的方式不同而已哈。那上面叫做用法规的方式来做权限移转，下面叫做用行政行为来做权限移转嘛。啊，所以其他老师的讲法是说啊，那这个只是公权力委托的方式不同，啊，那其实没有必要去做两个这个区分，可以吗？好，那所以考试的时候，如果当他考你说什么是法律委托，好的时候呢，或者他有时候不是这样问，他有时候是给你什么？他有时候是给你像我们101页，好，101页那个94年建任，你可以去看一下哈，那个建任的考题，建任啊，就是那个国议会啊，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这个考题哈，国议会这个考题呢是什么？是法律哈，直接把相关的权限呢划归给国议会，了解吗？然后他第一题问你说何谓行政委托？好，那第二题是说本案是不是行政委托？如果他这样问的话呢，你就要去讨论，了解吗？如果他问你说，如果他给你一个条，给你一个法条，又在法条当中把权限划归给这个私人的话，他又问你这是不是行政委托，你就要去谈。哎，那可能有两种讲法，一种叫法律委托的概念，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你要看题目去想这个答案该怎么写。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其他都还好。那105页呢，99检视官考过这个界限，委托的这个界限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呢，来跟你谈其他的这个单元。就让我喘口气了，我们大概没问题。